事总是一张证明，而我在你家楼下等你，于是我孤独说出一句不能没有你。唱过了一首又一首插曲，枕头纸上的漫长旅行，我已经开始有点忘记当初的原因。生病一场华丽而快乐的病，睁开了双眼看不到东西，哦耶耶耶耶，其实是下过一站轨迹，故事的终点不是心情，被困在通关之外，我和你要往哪里去？爱情本来就是种考验，所有只基于好奇，想听给人们一些小甜蜜，而已卡车难听。有一种快乐让我们生病，一场玛丽而快乐的病，睁开了双眼看不到东西，哦耶耶耶。有一个漩涡让我们躲避真实世界，有什么刺激？上了双眼却看到了你，哦耶耶耶耶耶。好让我俩相守每